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56集。镜中，端阳的瞳孔骤然放大，他和身后的佩云同时定住了，随即齐齐颤抖了一下。佩云像是被抽了骨头，软绵绵地倒了下去。端阳却从妆台的桌子上坐直了身子，栗色瞳孔被灿烂的阳光照射着，像是名贵的猫耳宝石样的眼睛，有种异样的绮丽。地基开始慢悠悠地给自己梳头，对着镜子一根一根地插上簪子，食指点了点胭脂，慵懒地拍在自己唇上。最后他捡起那半截断掉的骡子带，不紧不慢地补全了方才画了一半的眉毛，眉尾斜飞，锐利如剑尖。端阳身上大场上以无数小珠片绣有长尾绿孔雀，在阳光下闪烁着五颜六色的光泽。他裙摆曳地，手中提了一只六角灯笼，踩着阴雅的落叶，一步一步地走到了林木掩映的偏宫。 地基， 门口的侍卫面面相觑，都有些诧异。 地基您怎么来了？ 华国最尊贵的少女，浓妆艳抹，不怒自威。她眼也不抬，语气平平。 我想进去看看母妃。 可是陛下交代过，不准外人进去探望赵太妃啊。荒唐。 地基轻启红唇，脸色愈发显得淡漠威严。 我岂是外人？ 说话时他抬眼一瞥，那眼神像是风情万种，又似冷若冰霜，语气像是嗔怪，又像是责难，令人心头冷不丁颤了一下。两个侍卫对视一眼，有些忌惮地让开了路。端阳的眼尾是绚丽的花色，提着六角风灯，拖着长长的尾摆，不紧不慢地踏入了进宫。另一边，林妙妙往椅子上一靠，将碟子往旁边推了推。 哎呀，吃不下了。 小碟儿里的六块杏云糕剩了三块，色白似云，如同切得方方正正的纯白雪块。方才他、穆瑶和柳福一各尝一块，穆生没有动筷子。穆生望着眼前的碟子，侧头看他。 你吃了吧，别浪费了。 女孩一眨不眨地注视着碟子里的糕点，语气随意，脸颊却有些发红。木生望着那盘糕点，迟疑了片刻，他已经挽起袖子，小心地拈起一块，不容置疑地搁在他唇边。 喏。 少年眸色暗了片刻，嘴唇先在他白生生的手指上半吻半蹭地碰了一下，才在他羞恼地松手之前，张嘴飞快地咬住了糕点。林妙妙切齿地盯着自己的手。 你这人。 木生满脸无辜地嚼着杏云糕，眸中飞速地划过了一丝笑。杏仁的清香袭来，甜味柔软如云朵散开，竟是一种有些亲切熟悉的质感，像是不会走路的孩子牙牙笑着触摸母亲裸露手臂的那种温热的感觉。他顺着那感觉走神，太阳穴便猛地锐痛起来，仿佛迷路的人在林中无意踩到了陷阱。他闭眼定了定神，将杏云糕咽了下去。 不好吃吗？ 林妙妙见他脸色发白，心骤然提到了嗓子眼儿。木生的黑眸望着他，半晌才道：“ 好吃。” 你这种表情，我还当糕点里有刺儿呢。 林妙妙舒一口气，拿筷子敲敲碟子边，杏眼里有一点笑意。 这两块也是你的啊？ 从成婚第二日起，黑莲花就打地铺睡在了紧挨着床的地上，睡得乖巧安静，毫无异议。林妙妙和他比邻而居，相安无事，日日酣梦， 对此感到非常的满意。他醒的时间照例比木生晚一刻钟。他披头散发坐在床上的时候，木生已经把地铺的褥子卷好靠在一旁出门去了。目光再转，看到床头柜上蹲了一只孤零零的苹果兔子，兔子屁股朝着他的脸，看起来说不出的委屈。林妙妙不屑地斜睨着苹果兔子，睨了半晌，觉得有点渴，便顺手拿起来啃了。正啃着，木生捏着梳子出现在眼前，黑润的眸子乖巧望着他，眼里含了一点笑。好吃吗？ 嗯。嗯， 林妙妙吃人嘴短，仰头有些尴尬地应了一声。她点点头，居然拉出凳子坐了下来，耐心地看着她吃苹果，梳子握在指尖，在桌上有一搭没一搭地敲着。 你在干嘛呀？ 林妙妙疑惑。少年抿了抿唇，眼里竟然同时浮现出跃跃欲试和惴惴不安两种矛盾的情绪。顿了顿， 那个，我帮你买了新的梳头水。 哦， 妙妙有些不好意思。 其实我 一整瓶。 木生补充道。林妙妙心里竟然泛出些许愧疚来，她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梳子的齿，似乎在无声地缓解内心的紧张，漆黑的眼里含着一点轻微的光。 我可不可以帮你梳头啊？ 吃软不吃硬的女孩眨了眨杏子眼，有点被她的模样哄住了。 你上一次可没有这么客气。 她放下苹果，擦了擦手，配合地坐到了妆台前。林妙妙不知道木生对她的头发到底为什么表现出这么大的兴趣，只知道头发到了她手里，不玩个半个小时，她是绝对不放开。他从镜子里看着少年以一种轻柔到几乎暧昧的手法玩弄着他的头发，如坐针毡。在他又一次试图吻他发丝的时候，严肃提醒了一句： 子期，好好梳头。 木生动作一顿，抬起头，黑眸委屈地望向镜子，见镜中女孩柔顺的发丝中露出个精灵似的耳尖，脸颊红扑扑的，也正强装镇定地望着他，心里像被猫爪子猛地挠了一下。 妙妙，他语调平静地建议，以后在房间里可不可以不扎头发？ 啊，为什么呀？ 林妙妙的睫毛颤了一下，如坐针毡的感觉更强烈了，连说话都有些打颤。 我好喜欢你这样。 他语气中的平静维持不住了，轻声说着，慢慢俯下身来吻在他脸颊上。林妙妙心里暗叹一声，没有躲开， 心想算了，那就让他亲一下吧，反正就以后再也不能让他给梳头了。 他低头，桌上摆着一瓶崭新的梳头水，瓶子上精致地刻了一朵栀子花。吴方镇的胭脂水粉精巧细致，品类繁多，就连瓶子都比其他地方产的精致，是女孩子最喜欢的模样。瓶子旁边还摆了几盒色泽鲜艳的胭脂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